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四，农历闰6月26，北京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改善民生看得见摸得着，江苏密支民生幸福网着力提升民众获得感； 张德江在湖南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 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意见，助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全国安全生产继续保持稳中有降的态势； 我国多款装甲明星产品集中亮相，进行实弹表演； 央广时评，为领导活动定规矩很有必要； 中方敦促美方尊重事实，管好自己的事，停止利用所谓的宗教问题干涉他国内政； 特朗普表态遭批评，美国弗吉尼亚州骚乱折射美国社会撕裂。 以下是详细内容： 以百姓之心为心，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各种时候以及各种行动中都展现出浓厚的民生情怀，要求一切工作出发点、落脚点都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江苏省把富民作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检验标准，连续多年民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75%以上，做好富民加减乘除法，出台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功能配置标准，增加城乡居民的隐形财富，塑造群众可感知的发展。请听央广记者杨明、姚东明、景明的报道。 冻夏已至，宜兴市胡富镇福西村绿波翻滚，蛙鸣起伏，一座座别致的民宿掩映其间。村民张彩英开办的民宿原设西上，已经成为很多北京上海的艺术家设计师白领常来避暑采风的驻地。几年来，从镇上的耐火材料厂打工，到办起农家乐，再升级成民宿，张彩英的身家也翻了几番。 2013年租人家的房子开的，开的是农家乐，然后那边达不到我客人的要求，然后我就自己过来开了现在的民宿，就是那时候就很普通的那个农家乐，就那种原来年收入也就2-3万块钱这个样子，现在不能比了呀，这应该是100万肯定有的。 立足特色，拉长特色产业链，就业空间自然就拓宽了。近年来，江苏出台富民33条举措等政策，形成了聚焦富民的政策支持体系，让群众参与到创富大潮之中。富民不仅仅是收入端的问题，还要从支出端来考量。目前，江苏发布了全国首份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功能配置标准，其中规定每10000左右常住人口设置一所幼儿园，每个建制村社区设置一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每个社区设置一个警务室等等，让基本公共服务开支的减换取收入含金量的增，让群众生活更有质感，预期更稳定。江苏省省长吴正龙： 让资源跟着需求走，服务跟着居民走，为老百姓提供家门口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公共服务项目，进一步明确基层的公共服务配什么、在哪儿配、谁来配的问题，促进各级政府更好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而富民的惩罚则是充分释放富民的乘数效应。苏州一直是江苏先富起来的标杆，短短几年内，枫桥街道已基本完成由农村村落向城市型社区的转变。2005年，40000农民带股进城，成立了村股份合作社，初步形成了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的新格局。2007年，由枫桥街道引导失地农民自愿入股，又成立了富民合作社，股金用于基础建设、社会事业、商业街等领域项目，目前已经吸纳了10000户农民现金入股，连续9年实现了9%的分红。做加法减法不易，做惩罚处罚更难。近年来，江苏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则让群众和企业感受到了更多的创富便利，去除体制机制障碍，让创富的要素充分涌流。 秉承着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理念，淮安市政务服务中心内进驻了市直行政审批及服务部门57个，集中办理行政许可、初审和服务类事项共计417项，基本实现了大厅之外无审批的目标。江苏省委书记李强说，全面把握富民的丰富内涵，不仅要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百姓富裕程度，而且要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全面得到提升。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定是要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普遍认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一定是要让每个人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央广消息，8月14号到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湖南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情况。张德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郴州、益阳、长沙等地开展执法检查。检查期间，张德江听取了湖南省贯彻实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持从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局出发，切实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提高污染治理法治化水平，医药夯实工作基础，完善固体废物监管工作机制，提高环保监察执法能力，强化污染主体责任，落实污染者依法负责的原则，增强贯彻固废法的自觉性，切实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二，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固体废物治理突出问题，科学规划和配置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从源头上减少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危害性，深入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全面加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三，要统筹协调推进，加强政府企业公众环保共治的协同，加强政府各部门房屋治污政策的协同，加强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治理的协同，加强固体废物和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的协同，切实有效遏制环境污染，促进生态环境整体改善。张德江还前往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看望了机关干部职工。 央广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从5个方面提出促进外资增长的政策措施。一是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二是制定财税支持政策，三是完善国家级开发区综合投资环境，四是便利人才出入境，五是优化营商环境。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新形势下利用外资工作，按照职责分工主动作为，密切配合。商务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昨天公布，就人民法院切实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提出22项意见。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入新常态，各类违约合同解除的案件比较多，民事刑事交叉、民事行政交叉案件也越来越多。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尹飞教授分析，最高法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直面此类问题，提出尊重契约自由、维护契约正义。 意见的强调要合理的去判断各类交易模式和交易结构创新的合同效力，严格依法认定合同性质、合同效力、可撤销、可解除等情形，妥善处理民行、民行交叉问题，尊重契约自由、维护契约正义。这个指导思想对于我们鼓励交易、维护诚信、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避免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发生一些不可控的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意见提出，对于各类金融案件的审理，要突出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引导和规范各类金融行为， 要严厉打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那我想呢，通过这个指引，应该呢能够发挥对于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这种遏制作用，有力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意见要求，要强化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力度，持续完善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等制度规范，严厉惩戒被执行人失信行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多次强调，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已经成为 国家征信体系的重要基础性信息，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大格局，有效破解规避执行难题。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我的山水乡愁。 请听央广记者冯征从天津港发回的报道，再见气运煤。 所有的煤炭集中在撒乌路中心，然后从这里兑存，就是我们这儿呢，最多时候仓库呢近百家仓库，客户呢近千家。然后呢，主要的运输方式。 登上天津港散货物流中心大厦的顶楼平台，回进武指着远处空旷的货场说：“曾经这里车水马龙，满是运送煤炭的大货车，每一块空地上都堆积着一个小煤山。气运煤为天津港带来了繁荣，弊端也在日益凸显。”每年公路运输到天津港的煤炭近6000万吨，过境运输车辆近200万辆。根据天津市最新的 PM2.5 原解析结果，机动车污染占比已上升至22%。天津港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教导员郑以峰： 当时咱这路面上，因为煤炭它有一个那油性嘛，地面上总是黑的，包括咱那个道路路岩石也是一样。 今年2月，环保部出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7月底前天津港不再接收柴油货车运输煤炭。伴随着悠长的鸣笛声，一列列满载煤炭的列车缓缓驶入天津港煤炭码头。今年4月底，天津港煤炭码头作业全部实现铁路运输接卸，全面停止接收公路运输煤炭，比原定的时间整整提前了3个月。与之配套的散货物流中心也提前下岗。 那阵是有要求，就是务必要把这个清空，尽可能的清空。 回进武脚下的土地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等待回进武的是崭新的岗位和挑战。 将来您再过几年来看的时候，我们这就是绿树成荫，这是也算是海滨的一个特色小镇了。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安全生产继续保持稳中有降的态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双下降，但是一些行业领域事故多发态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央广记者刘飞、潘毅报道。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到7月，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27478起，死亡19783人，同比分别下降24.7%和16.8%。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统计司司长苏杰： 较大事故377起，死亡1442人，同比分别下降6.5%和6.1%。重大事故17起，死亡225人，同比增加1起。全国没有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但是一些行业领域事故多发的态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苏杰表示，针对当前形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近日派出16个督导组，分别赴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场督导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重点检查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组织部署自查自改、监管执法、突出问题和重大隐患整改等情况，并抽查部分企业。 昨天，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举办装甲与反装甲日活动，由该集团生产的 VT4、VT5 主战坦克等多款明星产品统一集结进行实弹表演。央广记者冯硕、郭淼、吴哲华报道。 别看33吨的 VT5 和52吨的 VT4 主战坦克，一个比一个块头大，但在行动过程中却超乎想象的灵活。披上迷彩后，他们在嗖嗖跑的同时，能够实现全程360度调转炮塔，高速通过直径0.8米圆柱铺成的搓板路，还能够顺利通过设置的2.7米壕沟、0.8米垂直墙和涉水池，甚至在现场，坦克还走起了蛇形路线。在活动现场，当身披蓝色迷彩的 VN16 型两栖装甲突击车打开车头位置，一个向前倾斜的滑板后，整个突击车车首就变为船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专家朱正告诉我们，这绝对是世界上现役装备中航速最高、抗风浪能力最强的两栖装甲车辆。 咱们最大系列最快的啊，其实咱们可以达到28公里每小时。第二个呢，这个呢是在4级的浪，就1.25米，浪高1.25米到2.5米。 四级海况下可以正常行驶，三级海况下呢，海里面可以对岸射击的。 这声巨响来自火箭弹和坦克主动防护系统的一次空中 PK， 伴随巨响，一条火龙腾空而起，火箭弹如离弦利箭向远方搭载着 GL5 型主动防护系统坦克飞去。火光四射的一瞬间，灰色的烟雾腾起，等烟雾散去，被攻击的真实坦克完好无损地停在目标位置，场上响起阵阵惊呼声和掌声。这样的一次活动，在兵器杂志执行主编肖宁看来，绝对是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火力机动演示。 这次装甲旅反装甲日，从世界上来说，它也是独一无二的装甲火力跟反装甲火力的这种演示活动，尤其是可以展现我们中国兵器的实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时评，为领导活动定规矩很有必要，撰写刘黎。郑州市近日公布市长副市长内事外事活动制度，规定未经市长批准，副市长不出席各种节会展会和节庆活动，未经市委批准，副市长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等，不为各类节庆活动等发贺信贺电和题词。十八大后，很多地方都出台过此类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干部脑子里的这根弦儿恐怕是松了，红线恐怕是褪色了。媒体近日就爆出，时任江西省新余市副市长的李新华为非法传销组织站台一事，参与传销组织举办的培训会的还有该市的商务局局长、副局长等，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郑州市重申相关规定，对领导干部各类公务活动划定明确边界很有必要。领导干部忙于参加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势必会分散精力，影响正常的工作。有的活动在风景名胜区举办，五光十色，眼花缭乱，铺张浪费严重，领导干部参加此类活动本身就违反八项规定的要求。有的活动徒有虚名，华而不实，领导干部如果不加以甄别，甚至可能会被蒙蔽双眼，为类似传销组织或不法分子站台背书。不管是招商引资的名目，还是片面追求 GDP 的动机，都不能成为领导干部频繁出现在各种活动场合，见到重大项目就不顾一切，甚至违规违纪的理由。动嘴念念稿子，拿剪刀剪剪彩，在一起合合影，领导干部如果陷入应景活动，极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滋生官僚主义，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还助长了形式主义，甚至诱发腐败行为，对领导干部的活动予以规范和精简，势在必行。规范领导干部的日常活动，让其不再热衷于抛头露面，而是沉下身子，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并非一纸规定，一个制度能约束得住。一方面，各级领导要严于律己，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另一方面，执法要狠，无论谁违反规定，一律严肃处理，才能营造风清气正的好环境，让领导干部把时间精力都用在为老百姓谋福祉上。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第二季，今天播出第九篇《李希印：一个纯粹的读书人》，采制央广记者肖元、毛庚伟、迟松。 我自己对自己评价，要写这个墓志铭的人啊，大时代当中的一条小爬虫，给人民做了一点小事情。 91岁的李希印先生，幽默风趣，说起健康状况，自称是五项全能。 以前都是早晨8点钟第一堂课，现在就是没有一定了，我是五项全能运动员了。吃喝拉撒睡。 其实李希印何止五项全能，一代大师的学贯东西，后生晚辈已很难企及，而这些得益于他相对复杂的教育经历。1944年到解放之前，李希印先后在5所大学里辗转完成学业，比起颠沛流离的学生生涯，在哈尔滨的日子是李希印最安稳的时光。 在这里，他翻译作品，教书育人，编纂词典。2015年，89岁的李希印办理退休。离开哈尔滨之前，他把自己的5000多本藏书捐给了学习工作65年的黑龙江大学。 我人老了，要年轻人的用书。 所以您想把更多的希望留给年轻人？ 留给年轻人，对，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总是相信这一点。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全国征兵工作全面开始，多地开辟绿色通道。北京将对网约车数量进行整体调控，逐步清理不合规人员及车辆。南海伏季休渔结束，海南1.8万艘渔船解禁开捕，请听报道。 全国各级兵役机关和教育部门、高校为大学生应征入伍开辟绿色通道，优先报名、优先体检、优先政审、优先定兵。北京、陕西、山东等地继续提高大学生入伍经济补贴力度，湖南、山西、福建等地继续加大退役后复学、升学、就业等一站式服务力度。沈阳市征兵办主任朱立明 专门协调呢，沈阳市政府拿出了200个事业编岗位，用于招聘大学毕业生退役士兵，为他们呢安心服役开出了定心丸。 据了解，今年大学生征集比例有望达到50%。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北京市交通委表示，截至上周，北京网约车司机申请人数已经突破43000人，首汽约车、滴滴、神州等6家平台已办理过渡手续。北京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出租汽车管理处副处长李松介绍，目前各平台对非经济车辆清理基本到位，下一步北京将加大力度清理不合规人员和车辆，未来北京将根据承运量等情况调控巡游出租车与网约车的数量和比例。 就我们会对巡游车和网约车分别确定它各自的比例，肯定不会是无限制的进出，肯定会有一个合理的调控。 央广记者杜西蒙北京报道。 正式开约。 16号中午12点，随着一声开渔令下，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内280艘渔船齐声鸣笛，向大海进发。自此，南海休渔期结束。今年南海的伏季休渔期从5月到8月份，比往年延长1个多月。休渔渔船作业类型也有所调整，堪称史上最严。琼三亚渔72063号船船长林坑说：“ 看情况的，鱼多的话，这个晚上出去就回来；天气好的话，1万斤啊，2万斤这边也有。” 据统计，今年海南省休渔渔船达18125艘。开渔之后，所有渔船将视天气情况陆续出海。央广记者吴媚苗，海南三亚报道。 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向全社会公开发布王锐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荣誉称号。王锐是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班长，入伍8年来，他始终胸怀强军梦想，努力做忠诚战士，当强军标兵。多次圆满完成各项极难险重任务，荣立2等功、3等功各一次，被评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并荣获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工商总局、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从事传销活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对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欺骗在校学生参与传销、限制学生人身自由的传销组织坚决铲除。 新华网认为，铲除传销毒瘤需要专项行动，但也是一场立体战和持久战。既为毒瘤，就不是一次阶段性治理可以铲除的事，还应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打赢清除传销的这场硬仗。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到7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1月份到6月份回落了0.6个百分点。有观点担心，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会下拉经济增长速度。 证券日报评论认为，过热的投资会产生房地产泡沫，而房地产市场的适度降温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不仅不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会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针对所谓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起调查，以确保美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得到保护。 经济日报指出，在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的出口赚取的多是微利，美国企业和居民反而得益更多。中美经贸关系彼此高度依存，利益交融日深，一旦贸易战开启，必将导致伤敌1000，自损800。 针对美方发布报告点名批评中国宗教政策，中国外交部昨天作出回应，敦促美方尊重事实，管好自己的事，停止利用所谓的宗教问题干涉他国内政。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针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点名批评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国政府充分尊重和依法保护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各民族各地区人民依法享有充分宗教信仰自由。 美方的所谓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对中国宗教自由状况进行无端的指责，中方对此坚决的反对，并且呢也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事实证明美国并不完美，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管好自己的事情，停止利用所谓的宗教问题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错误做法。 美国弗吉尼亚州暴力事件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召开的记者会上答问时表态称，双方都有责任，遭到民众和政界的批评。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再次就发生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暴力事件表态时，指责另类左翼抗议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及新纳粹分子一样暴力，都有责任。 我非常认真地看了那些新闻，比你们都认真许多。这一边的团体很糟糕，那一边的团体也很暴力，不过没有人愿意说这个。但是现在我要说，另一个团体没有获得允许就介入，他们非常暴力。 特朗普各打50大板的最新表态迅速招致美国民众和政界人士的批评，甚至遭到许多共和党高层的反对。分析人士认为，夏洛茨维尔暴力冲突是美国各群体之间斗争加剧的外在症状。随着政府履行禁令、修建边界隔离墙、移民政策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美国社会撕裂现象愈发凸显。如果美国政府不及时调整社会经济政策，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斗争和社会分裂现象极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日美外长和防长出席的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会议将于今天在华盛顿召开。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次2+2会议除了围绕朝鲜向美属关岛周边发射弹道导弹计划的应对措施之外，双方还将就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职责分担交换意见。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藤建群表示， 比方说让日本增加更多的驻日美军的费用，还有基地搬迁等问题，这些实际上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对于特朗普漫天要价、坐地还钱，不断的让盟国承担更多的军费、更多的义务呢，这些应该是双方都在磨合期，所以都会摆到桌面上谈。 藤建群分析，总体来说，亚太地区美日军事同盟加强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合作模式。 不管是对朝鲜半岛、对中国台湾、南海这种美日加强合作的大的趋势呢，肯定会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使日本呢感觉到自己可能会成为美国的重要的伙伴，可以在这个地区更加明目张胆地挑战其他国家的利益。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满昭旭、文琪，主播郑兰、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城新运自在镇定，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